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2010年2月12号，第21届冬奥会正式开幕。本届冬奥会共有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2626名运动员参赛。奥运冠军韩晓鹏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开幕式上，加拿大人精心设计了点火方式，由4名火炬手点燃4根冰柱，最后4根冰柱上的火焰一路向上燃烧，汇聚在一块，点燃中央的主火炬塔，从而体现出整个开幕式的主体冰中火焰。不料在正式开幕式上却发生了意外，4根冰柱当中有1根发生故障没能升起，最终只是由3根冰柱点燃了主火炬塔。不过加拿大人在闭幕式上弥补了这一缺憾。闭幕式一开始，舞台中央呈现出来的就是那个残缺的火炬台，接着一个打扮成电工模样的小丑出现在人们面前，在短暂的修剪过后，他插上电源，盯着缓缓升起的这根在开幕式上没能被点燃的冰柱重新被点燃，奥运圣火再次熊熊燃烧，现场的60000名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加拿大人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化解了尴尬，也给大家留下了温馨而美好的回忆。开幕式后的第一天，在跳台滑雪男子个人标准台项目上产生了本届冬奥会的首枚金牌。第4次参加冬奥会的瑞士选手西蒙·阿曼两轮比赛分别跳出了105米和108米，最终获得金牌。一个星期之后，西蒙·阿曼又在男子个人大跳台的比赛当中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越野滑雪赛场同样有巨星闪耀，第3次参加冬奥会的挪威选手马里克·比约根一个人赢得了女子个人短距离、女子 7.5 加女子 7.5 双追逐、女子4×5公里接力赛3枚金牌，以及10公里银牌和30公里铜牌。3金一银一铜的成绩也让他成为温哥华冬奥会上的最大赢家。花样滑冰赛场诞生了精彩对决，韩国选手金妍儿打破了短节目自由滑总成绩全部3项世界纪录，以超过23分的巨大优势战胜了日本选手浅田真央，获得女单金牌。单板滑雪赛场上，美国人肖恩·怀特依然是最大的明星，实力出众的他轻松卫冕了男子 U 型场地技巧冠军。而在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比赛当中，2009年世锦赛冠军、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选手刘佳宇排名第4，让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看到了金牌希望。中国军团在温哥华冬奥会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冰雪运动的新篇章，我们将会在明天的冬奥加速度当中着重去介绍中国健儿们在本届冬奥会上创造的成绩。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 冬奥加速度。